这一件事儿呢，也是在这两天哈、在网友中间引起了轰动。其呢是一小段视频在网上流传，那么这段视频当中非常明显的一辆黑色的类似 SUV 的车子，在一个警局的门口，公安局的门口，飞快的撞飞了两个人啊！这么一小段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安徽警方也是在昨天通报了，男子警局撞人，犯罪嫌疑人前妻怀疑哈、他的前妻有外遇，看来这又是为情为情啊发狂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呢，欢迎李永健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 我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奚晓明的这样的一个消息。9月29号，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奚晓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奚晓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背依法治国决策部署，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严重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公款接待，违反保密纪律，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其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奚晓明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本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他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纪，且党的18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奚晓明开除党籍处分，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责令退赔违纪款，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哈、用这么严肃的口气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但这事儿确实还是挺严肃的。那么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当中，看到这个通报当中哈、点了几点，严重这样严重那样，但是只有一点是说他明确涉嫌犯罪，那就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那其他那么多严重的事项，是不是就在这儿就能够说明他不涉嫌犯罪了呢？那咱们还是请东卫所的李永健律师通过这样的一条对外发布的消息，这样的一个通报，分析一下奚晓明他可能会涉嫌的罪名有哪些。 好，主持人，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通报啊，可以看出来，这个主要是指的奚晓明啊，就是一些违反这个党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违反组织纪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是吧？违反廉洁自律，其实这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以前说了，就是党纪严于国法，是吧？那么有可能不触犯法律，但是他有可能触犯了这个党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党对他进行了立案审查，同时呢，在这过程中呢，可能也发现了他一些这个犯罪线索，比如这里面提到了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啊，以及这个其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那么泄露审判工作秘密，有可能涉嫌到的这个种渎职犯罪，或者说泄露国家秘密，但是这种犯罪一般都是情节严重啊，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啊，情节严重一般在3年以下，如果情节特别严重，3年到7年。所以说呢，他这个犯罪可能他有泄露审判工作秘密的这种行为，但是如果达不到情节严重，可能不构成犯罪。 嗯 啊，这个可能是他要有一个情节的限定。那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呢，收入财务呢，这个有可能就涉及了一种受贿啊，因为这个里面你收入财务啊，为别人谋取利益啊，利用职务上便利，这就是我们刑法上关于这个受贿的一些法律上的规定啊。从这个通报中可以看出，奚晓明有可能这个涉嫌这方面的犯罪 啊。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在这个通报当中哈、啊，看到您也说到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之前呢，也有一个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那么刚才说了，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犯罪，那他这是要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行为？咱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没有法律上的一个限制。 是这样啊，就是他上面提到了，就是说利用职务上便利为亲属经营谋取利益，当然这有可能利用他的影响，是吧？利用他的职务啊，甚至有时可能他都不出面，他的这个亲属就通过他的这种职务呢谋到一些利益。如果说他的亲属把这个利益输送给他啊，又把得到这个经营中得到好处啊给了奚小明，那么奚小明也接受了这个财物，那有可能还是受贿啊。这个就是不管是亲属也好，不管是他人也好，只要把这个利益啊被输送给了奚小明，他从利用职务得到这些这个好处，那他就可能涉嫌这个受贿。如果说呢，他只是给亲属谋取利益，他没有得到好处啊，可能是利用他的影响，这可能还是在一个党纪处罚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所以就是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这个为他人，其实并不是说把亲属就排除出去了，而是不是说涉嫌犯罪呢？关键是要看这个本人有没有收受财物。 对，我们这个受贿嘛，一般都是接受了财物，接受了好处，是吧？这样是，如果说他没有接受这方面的这个财物啊、利益啊，一般的来说呢，可能就是还是 纪律 构成犯罪，是纪律是，是吧？他不应该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应该为亲属啊、为的这个家庭去这个带来那个影响，来使别人获取利益。 那么像近年来随着这个反腐风暴的这种越长越高的这种高潮啊，也随着依法治国的这样的一种声势的浩大的推进，我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党内高官违反党纪甚至触犯法律，他一般的程序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呢？ 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奚小明呢是应该属于这个很高级别的国家司法这个干部啊，所以说在之前呢，可能相跟他相并的可能也就黄松颖，是吧？他们这种级别的干部，你说的这个应该说是说实在的，看到这些消息呢，或之前听到奚小明被这个立案处理呢，其实我也很震惊啊，因为这个奚小明之前呢也属于位高权重啊。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报道也能看出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呢，无论你职务有多高，无论是谁，只要你涉及贪腐，那国家就肯定会要重拳这个惩罚，是吧？所以说这个也看出了党和国家对反腐的这种决心和力度，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了，既然说这么样的一个高官存在这种问题呢，就说明我们的反腐还任重道远啊，还有一些这个少数的一些干部可能还存在着这种贪污腐败啊，或者贪污一些这个违法犯罪，说明我们这个反腐的路上还是不顺利的，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我们很多工作去做的啊。那么这样，首先呢，如果是高官的话呢，首先他是一个党员干部，那么党员干部首先呢，刚才说的这个党纪严于国法，可能首先他要触犯了一些党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这个纪检监察部门，是吧，对他进行立案侦查。那么在立案侦查过程中啊，在这个实施党纪处罚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他涉及的一些这个刑事犯罪，比如刚才说的泄露国家秘密罪，一些这个受贿犯罪，那么这个纪检监察部门会把这些犯罪线索移交到这个其他司法部门，比如需要到检察院啊，然后由这个检察部门来对他这个立案侦查，然后最后呢移送起诉，来进行这个司法上的这个处罚。大概这么过程。 所以很多朋友们在看到新闻的时候，从一开始说谁谁谁被立案调查了，可能这只是说党内的一个程序，这个时候还并不一定说这个人就一定是够罪了。而刚刚呢，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当中，也是通报当中只是说到了一点他的严重问题，涉嫌犯罪，也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就一定是 不构成犯罪的，这还是要有待后面的司法审查，在法院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看证据是不是能够构成犯罪这样的一个情节。 对，这还需要到了移送，把这些线索移送到司法部门后，由司法部门再进一步侦查，来确定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啊，还涉嫌哪些犯罪，这个还是要下一步在司法部门进行的工作。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对这件消息的这一个点评。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咱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嘿嘿嘿。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律师，再一次向李律师问好。李律师好。 主持人好。 嗯，那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一两天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的这么一个事情，也应该算是一起恶性的事件了。安徽警方通报，男子警局撞人，犯罪嫌疑人怀疑前妻有外遇。事发呢是在9月28号的9:52，天长市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那现在呢，看媒体的报道哈，就是用故意杀人案来定性的。这个受害人女方呢姓秦，秦女士29岁，另外的一个姓闵的男子38岁，都是本地人哈。那么他们俩呢是乘坐出租车到天长市公安局北大门外下车之后，犯罪嫌疑人一个30岁的男子张某某，这个张某某呢，后来哈，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和警方的通报说，这个张某某啊是受害人秦女士的前夫，而且曾经是某驾校的教练员呢。那么这个30岁的男子张某某，这个受害的这个秦女士的前夫哈，他当时就开着黑色的长安牌轿车尾随而至，因为感情纠纷，驾车高速从身后撞向在公安局到闸外打算走向公安局院内的这两个人，导致这个道闸呢被撞坏了，而秦某某被撞倒在大闸门口，而闵某某呢是被车撞飞到公安局院内的路面上。受害人闵某某就是这个男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受伤的女士秦某某呢在医院医治，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而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是被公安局一楼的值班民警当场控制。案件发生之后啊，安徽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建忠，然后当地的这个书记李明等领导做出了批示，指示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相关的负责人赶赴当地处置指导工作。那么当地的领导也是在第一时间对办案工作提出了要求。那么经过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这个张先生张某某他就交代，他因为和前妻秦女士秦某某感情不和，去年呢是办了离婚手续，但是这两个人 人呢离婚未离家，仍然住一块儿。9月27号的晚上9点半左右，秦女士从外面回家之后呢，哎，这个姓张的就怀疑自己的前妻有外遇，两个人就开始发生争执。这个姓张的还动手打了秦女士，并且用菜刀架在了秦女士的脖子上，威胁说要杀了她。之后呢，是被这个张先生自己的母亲给劝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这个张某某啊，将前妻还送到了公司上班。可是离开之后不久，这个张某某打电话给前妻，从通话的声音当中啊，哎，他就听出来了，说自己的前妻好像是不在公司了。于是呢，他就开着车赶到了秦某某所在的公司门口，发现秦某某独自外出，并在半路上被另外一个男子闵某某打车接走了。而根据秦女士的讲述，9月27号晚上，她是被张某殴打并受到威胁之后，感到十分害怕，就电话邀约了闵某某。于是第二天上午呢，是陪着她一块儿到公安局去报案的。可是就是没想到，她的前夫张某某是驾车尾随出租车到了公安局北大门院门外的时候呢，发现他们俩下了车，并且是并着肩一起走，打算进公安局院里边。于是这个前夫就认为这姓闵的这个男子就是自己前妻的情人，顿时是怒火中烧，加大油门从背后撞向了两个人。而且特别恶劣的是什么呢，这个张某啊，这前夫担心这俩人没被撞死，下车之后还对两个人的头部胸部猛烈的用脚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被公安局的民警当场擒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是被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而对门卫处置不当等问题呢，公安局表示将举一反三，加强单位的安保。所谓的这个处置不当呢，我们也是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录像哈。当时这个车子飞快的把两人撞飞之后呢，司机从驾驶座上下来之后，跑到这个男子身上去踹。那么当时呢，值班室内的保安并没有及时的阻止犯罪行为，那么这名保安是由保安公司派遣，就是因为在这件事的事发当时处置不当，目前是已经被辞退了。那么警方表示，对于门卫处置不当的问题是要加强单位安保，还要举一反三来加强教育等等等等。那目前这个案件本身啊，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审之中。我不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在网上哈看到了这样的一段录像。虽然这个监控录像显示的还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但是现场也是足够让人震惊了。那我们也是来请问一下林永健律师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警方也是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哈。那么如果说单单从录像本身来看，就是这个车子飞快的从两人身后帮一下把两人撞飞了，然后呢司机下来去踩人，就单从录像本身的这个行为性质上来分析，这个行为它会涉嫌的罪名应该是什么，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又有哪些呢？ 好，那个我们这刚才听了这个介绍啊，就觉得这个感觉很奇怪。这个张某某倒是这个跟这个秦某某感情，倒我觉得啊，两人已经离婚了，还住在一起， 而且 还 上班时还要送前妻去上班， 也不知道这张某某跟这个秦某是爱还是不爱啊。如果说不爱了， 而且还吃醋 啊，对，那就没必要吃醋了，是吧？ 确实是， 对吧？那你说爱呢？ 迷惑， 对，就不存在还要离婚，所以这个他们俩这个感情也挺复杂啊。那么我们这个录像我也看了，看了以后呢，就是说呢，其实有两点感觉到，一呢就觉得这个感觉到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点这个防不胜防啊。再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驾车人呢，张某某胆大妄为。因为你想在公安机关啊，在我们司法部门竟然开着车啊，然后把两人撞飞，撞进了公安局院内， 还冲自己还冲进去了， 冲进去，然后还不停止啊，下车还要踩，是吧？那就是恨你不死，上去再来两脚。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说，给我感觉就是两个词，一个就是说胆大妄为，再就是防不胜防，因为他毕竟是从背后撞的啊，可能这两个人根本就毫无这个防范意识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尾随在后面。 所以从这个录像的性质看啊，我想就是说呢，以这种力度啊，以这种方式啊，然后这个把两个人撞飞，同时下来以后呢，再踩上两脚，我想他的主观上可能就想置这两人于死地，否则没必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一个背后这么一个力度。你想把那个闸门都撞飞了，把人也撞飞了，所以说呢，我想从这个力度角度讲，从采用的方式，从他这个驾车这种行为，应该是想置这两人于死地，同时下来以后还怕不死，然后再跺上两脚。那么我认为呢，从这个行为，从个性质，那可以反映出追求人死亡的这种主观的这个积极态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有可能涉嫌是故意杀人。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也是说，当地发生的这个事件定性是故意杀人案，也并不是说没有理由的。从他的这个录像当中看到的，他的这个主观恶意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对，非常明显。对，从背后撞这么大力度，是不是？而且下来再跺上两脚，所以他这个情节手段呢是比较恶劣的。 那他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哈，我看网上呢，因为当时存在这样的一个情节，28号上午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之后，那个录像很快，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啊，就在网上流传了。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录像背后的信息并没有逐步的披露。大家第一不知道这个开车的司机和这俩人是什么关系。第二呢，也是在想说这司机不会又是像南京那个宝马似的，有一个什么短暂性的精神性的障碍，突然在公安局门口撒癔症出了这么事儿吧？很多人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猜测。所以大家也说哟，那这个事儿，因为有的人是会怀疑到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也有人说哟，他这是交通肇事了吧？或者是说，哎，这算不算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呀？开着一辆车在马路上就胡撞上了，这多吓人呢！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在这儿。当然随后是有了一些文字的，尤其是公安方面那种通报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原来如此。那么单从录像上来看，刚才这样的一个行为会不会和交通肇事罪有关？会不会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关呢？ 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交通肇事，它是一种过失犯罪，就是因为我们轻信能够避免，轻信我们的这个驾驶技术没问题，最后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它是说实在跟这个你撞完以后再踩两脚是有截然区别的， 而且还是一个驾校的教练，他明 对呀、 肯定是知道这开车撞人那样大的一个速度，那一脚油门轰上去会有一个什么后果。 如果我是错把这个油门当刹车了，那我下来肯定第一反应就应该是救人，看人死没死，是吧？怎么抢救，那有可能是交通事故。那现在就跺上两脚，那肯定就不是交通事故，是吧？ 所以当有文字说明之后，这个交通肇事显然就被排除掉了。 对，其实我们从他的行为也看出不是交通肇事，交通肇事不会再踩两脚。那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其实我们通过介绍也知道他们是有这种关系的，前夫前妻啊，怀疑是情人这种关系，那么可能他就不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因为这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它是针对的不确定人，不特定人，是吧？比如说我们开车在路上横冲直撞，是吧？或者是什么放火啊、决水啊这种，是吧？它是跟你说确定不是任何具体人。那么如果你赶到路上，你可能被撞了，是吧？如果他赶到了，他可能被撞，所以这个可能是针对的不特定人群，所以这个犯罪是不一样的啊，针对对象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了文字的说明，大家就会明白哦，并不是说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开车在马路上 胡乱撞。那把自己的这个前妻啊，或者怀疑是情人撞了，那也太巧了啊！这种事情很少，看意思就是应该就是有针对性的一种伤害啊，或者这个致人这个想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 那么之后也确实是随着案件的调查和媒体的报道，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嫌疑人和女的受害人呢是前妻和前夫的关系哈。之间他是确实是有感情的一些因素在这其中的，而在这之间呢，也有媒体报道事情的时候称之为激情犯罪，说这个男的是激情犯罪。因为在激情犯罪这个词一出来呢，我们就会联想到近十几年涉及到情感方面的家庭方面的这种恶性的暴力的事件哈。一旦沾上了激情犯罪这两个词，很有可能就意味着在量刑的时候 有可能会给施害方，就比如说是开车撞人的这一方，给一些减刑、轻判，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会觉得说，哎呀，这都是之前的积怨已久突然爆发，怎样怎样的。那我觉得首先呢，想问问您，第一，您觉得这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激情犯罪？那这样的一个因素，它有感情方面的因素哈，它会不会导致案件在后面的这个量刑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说的激情犯罪一般的就是指我们受到外界刺激啊，导致我们这个情绪失控是吧，暴躁是吧，然后冲动所导致的一种犯罪。那么往往这种犯罪呢，都是一些受害人呢、他的行为啊或语言呢、有不当，这样刺激了这个行为人，导致他因为跟你说的就被挑起事端以后呢，他实施一种犯罪。 哎，要这么听起来，我觉得好像跟这还有点像了。 啊， 我这个前妻是被打了，然后前夫呢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第二天送他去上班。然后呢，这个前妻觉得不安全，给另外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还让男性朋友陪着肩并肩的走到公安局去报案，显然他是要告他的这前夫的。这前夫偷偷摸摸的看到了这一幕，受到刺激了， 所以 突然暴躁了。 对， 那还真的是属于激情犯罪。 但是这样，他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呢，他是说所有的激情犯罪都是正常来说是受害人一些不当，但是人家这个受害人是不是不当，是不是有奸情，这个还不确定，他只是怀疑。 而且尤其他们俩是一个离婚的状态， 哎，对， 这个 你是不是有权利干涉的问题，是吧？ 对，哎，那这个就太…… 所以他这个与其说是激情犯罪，不如说是偏激犯罪。他可能认为这个男的就是他那个情人，就是两人有奸情，或者说人家有这个感情关系，因为也不算奸情了，毕竟两人离婚了，是吧？可能他在这方面肯定嫉妒啊，吃醋也好呢，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情绪的，因为他毕竟是离婚了，但是由于他的偏执，或者由于他这个一厢情愿，可能他就认为是这样一个行为， 他甚至会认为可能这也是他们俩离婚的一个 原因， 也不一定。 对，为什么离婚呢？他可能也是联想到离婚的一些原因和理由，所以导致他这个失控。如果说这种激情犯罪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比如说受害人有过错，受害人挑起事端，语言不当，行为不当，导致另一方这个情绪失控，实施了一些犯罪行为，我们法律上一般呢，考虑到受害人这种有过错程度和可以对这个犯罪行为人可以从轻。啊，一般从可以从轻减轻，可以的意思什么呢？也可以从，也可以不从，这要根据这个后果，根据情节是吧？根据案件的整个这个情况来由法院来决定是不是可以从轻。 甚至这个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在案件侦破审理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认罪态度、 悔罪 表现 是吧？ 赔偿的意愿、能力等等， 受害人是不是谅解呀？都会结合这个情节来综合考虑的啊。所以说不能说因为是激情犯罪就一定要从轻减轻，是吧？不能说是激情犯罪就可以说我们就可以原谅啊，或者可以这个不是必然的，还是要考虑一些后果手段啊，行为的这种特征还要考虑的。 那么节目一开始这个话题的开始哈，您是说到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个人他的这个太胆大妄为了。 对，太胆大妄为。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敢在公安局门口这么做，他爸指定比李刚还要厉害，就是这是网友的一个说法哈。那是按正常人的想法来说，能做出这种行为，那他肯定脑子有问题了。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之前我也提到这个南京的宝马案，哎，出事之后一鉴定说这个人有断断性的精神障碍，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大家都可以说叫玩坏了哈。那么这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行为，在公安局门口居然胆大妄为到开车撞人之后还自己下了车，自己进到公安局那个院门内再去实施进一步的加害， 跺两脚。 哎，我都有点怀疑他脑子是不是正常，他会不会这个有没有可能就会启动司法鉴定等等一些，后面就出现一些反转。 这个是这看情况，如果是在这个侦查审理过程中发现他的行为不正常，或者说他有这家庭有这种病史，或者说他这个行是工作之中啊，生活之中啊，确实有不正常的行为，或在审讯过程中不正常行为，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司法机关呢，可能可以做一个这方面的评定和鉴定 啊，也可能家属会申请委托做鉴定，这个也是这他的一项权利嘛。 并不排除哈。那如果说是从他这个事件的定性上来说，他把这个地点犯罪的地点，因为实际上就发生在公安局门口，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他在量刑上一个加重的情节呢？ 我刚才说了，说他这种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甚至是在司法部门门口或院内实施犯罪，其实。